想一去看一看月亮的

是荆州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人影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风来又走，人影花花似梦，人影花花似 山边的眼神。

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

让沼泽慢慢渐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。怕遗忘，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乐快乐，恨且爱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

做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的祸，爱恨两头奔波，我心脏沉默，别为我求解脱。